第五十五回，汝亲女，余妾争贤气，妻幼主，刁奴续险心。且说元宵已过，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，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，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卸妆，不独不能行亲，亦且将宴乐俱免，故荣府今岁元宵亦无灯谜之急。刚将年始忙过，凤姐儿便小月了，在家一月不能理事，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。凤姐儿自是强壮，虽不出门，然筹划计算，想起什么事来，便命平儿去回王夫人，任人谏劝，她只不听。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，一人能有许多的精神。凡有了大事，自己主张，将家中琐碎之事，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。李纨是个上德不上财的，未免逞纵了下人。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除，只说过了一月，凤姐将息好了，仍交与他。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，兼年幼不知保养，平生争强斗志，心力更亏，故虽小月，竟着实亏虚下来。一月之后，复添了下红之症，他虽不肯说出来，众人看他面目黄瘦，便知失于调养。王夫人指令他好生服药调养，不令他操心，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，贻笑于人，便想偷空调养，恨不得一时复旧如常。谁知一直服药调养到八九月间，才渐渐的起复过来，夏红也渐渐止了。此事后话。如今且说穆金王夫人见他如此，探春与李纨暂难谢事，园中人多，又恐失于照管，因又特请了宝钗来，托他各处小心。老婆子们不中用，得空儿吃酒斗牌，白日里睡觉，夜里斗牌，我都知道的。凤丫头在外头，他们还有个惧怕，如今他们又该取变了。好孩子，你还是个妥当人，你兄弟姊妹们又小，我又没功夫，你替我辛苦两天，照看照看，凡有想不到的事，你来告诉我，别等老太太问出来，我没话回。那些人不好了，你只管说，他们不听，你来回我，别弄出大事来才好。宝钗听说，只得答应了。时届孟春，黛玉又犯了嗽疾，湘云亦因时气所感，亦卧病于恒芜院，一天医药不断。探春同李纨相助间隔，二人近日同事，不比往年，来往回话人等亦不便，故二人议定，每日早晨接到园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，吃过早饭与午错方回房。这三间厅原系预备省亲之时，种植是太监起坐之处，故省亲之后也用不着了，每日只有婆子们上夜。如今天已和暖，不用十分修饰，只不过略略的铺陈呢，便可他二人起坐。这厅上也有一匾，题着辅仁育德四字，家下俗呼皆只叫议事厅。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，午正方散，凡一应执事媳妇等来往回话者，络绎不绝。众人先听见李纨独伴，个个心中暗喜，以为李纨素日原是个厚道多恩无乏的，自然比凤姐儿好搪塞，便添了一个探春，也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阁的青年小姐，且素日 也最平和恬淡，因此都不在意，比凤姐儿前更懈怠了许多。至三四日后，几件事过手，见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，只不过是言语安静，性情和顺而已。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，皆系荣宁非亲即友或世交之家，或有升迁，或有处降，或有婚丧红白等事，王夫人贺吊迎送应酬不暇，前边更无人。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厅上起坐，宝钗便一日在上房监察，至王夫人回方散。每与夜间针线暇时，临寝之先做了小轿，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查一次。他三人如此一礼，更觉比凤姐儿当差时倒更谨慎了些，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，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，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，月性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的功夫都没了。这日王夫人正是往锦香侯府去复习，李纨与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门去后，回至厅上坐了。刚吃茶时，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说，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死了，昨日回过太太，太太说知道了，叫回姑娘奶奶来。说毕便垂手旁视，再不言语。彼时来回话者不少，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，若办得妥当，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，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，不但不畏服，出二门还要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。吴新登的媳妇心中早有主意，若是凤姐前，她便早已献情说出许多主意，又查出许多旧例来，任凤姐儿见夺失情。如今她藐视李纨老实，探春是年轻的姑娘，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，是他二人有何主见？探春便问李纨，李纨想了一想，便道：前儿袭人的妈死了，听说赏银四十两，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。吴新登家的听了，忙答应了，接了对牌就走。探春道：你且回来。吴新登家的只得回来。探春道：你姐别是银子，我姐问你，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，也有家里的，也有外头的，这两个分别。家里的若死了人，世上多少？外头的死了人，世上多少？你姐说两个，我们听听。一问，吴新登家的便都忘了，忙陪笑回说：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赏多少，谁还敢争不成？探春笑道：这话胡闹，依我说，赏一百倒好，若不按例，别说你们笑话，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。吴新登家的笑道：既这么说，我查旧账去，此时却记不得。探春笑道：你办事办老了的，还记不得，倒来难我们。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，若有这道理，凤姐姐还不算厉害，也就是算宽厚了。还不快找了来我瞧，再迟一日，不说你们粗心，反向我们没主意了。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，忙转身出来，众媳妇们都伸舌头，这里又回别的事。一时吴家的取了旧账来，探春看时，两个家里的赏过皆二十两，两个外头的皆赏过四十两，外还有两个外头的，一个赏过一百两，一个赏过六十两，这两笔底下 皆有缘故。一个是隔省迁父母之旧，外赏60两；一个是现买葬地，外赏20两。探春便递与李纨看了。探春便说：“ 给他20两银子，把这账留下，我们细看看。” 五星灯家的去了，忽见赵姨娘进来，李纨、探春忙让座。赵姨娘开口便说道：“ 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头去还罢了，姑娘你也想一想，该替我出气才是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眼泪鼻涕哭起来。探春忙道：“ 姨娘这话说谁？我竟不解，谁踩姨娘的头？说出来，我替姨娘出气。” 赵姨娘道：“ 姑娘现踩我，我告谁？” 探春听说，忙站起来说道：“ 我并不敢。” 李纨也站起来劝。赵姨娘道：“ 你们请坐下，听我说。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，又有你和你兄弟，这回子连袭人都不如了，我还有什么脸？连你也没脸面，别说我了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原来为这个，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。” 一面便坐了，拿账翻于赵姨娘看，又念于她听，又说道：“ 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，人人都依着，偏我改了不成？也不但袭人，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，自然也是同袭人一样。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，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。他是太太的奴才，我是按着旧规矩办。说办得好，领祖宗的恩典，太太的恩典；若说办得不均，那是他糊涂不知福，也只好凭他抱怨去。太太连房子赏了人，我有什么有脸之处？一文不赏，我也没什么没脸之处。依我说，太太不在家，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了，何苦只要操心？太太满心疼我，因姨娘每每生事，几次寒心。我但凡是个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业，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。偏我是女孩儿家，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，太太满心里都知道。如今因看中我，才叫我照管家务，还没有做一件好事，姨娘倒先来作践我。倘或太太知道了，怕我为难不叫我管，那才正经没脸，连姨娘也真没脸。 一面说，一面不禁滚下泪来。赵姨娘没了别话答对，便说道：“ 太太疼你，你越发拉扯拉扯我们，你只顾讨太太的疼，就把我们忘了。” 探春道：“ 我怎么忘了？叫我怎么拉扯？这也问你们个人，哪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？哪一个好人用人拉扯的？” 李纨在旁只管劝说：“ 姨娘别生气，也怨不得姑娘，她满心里要拉扯，口里怎么说得出来？” 探春忙道：“ 这大嫂子也糊涂了，我拉扯谁？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？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，与我什么相干？” 赵姨娘气得问道：“ 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？你不当家，我也不来问你。你如今现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如今你舅舅死了，你多给了20-30两银子，难道太太就不依你？分明太太是好太太，都是你们尖酸刻薄。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。姑娘放心，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。女儿等出了阁，我还想你格外照看赵家呢。如今没有长羽毛，就忘了根本，只捡高枝儿飞去了。” 探春没听完，已气得脸白气噎，抽抽噎噎的，一面哭一面问道：“ 谁是我舅舅？我舅舅年下才生的九省检点， 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。我到素席按理尊敬，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。既这么说，黄二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，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？何苦来？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，便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，彻底来翻腾一阵，生怕人不知道，故意的表白表白，也不知谁给谁没脸。幸亏我还明白，但凡糊涂不知理的早急了。 李纨急得只管劝，赵姨娘只管还唠叨。忽听有人说， 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。 赵姨娘听说，方把口止住，只见平儿进来。赵姨娘忙陪笑让座，又忙问， 你奶奶好些？我正要瞧去，就是没得空。 李纨见平儿进来，应问她来做什么。平儿笑道， 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，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，若照常例只得20两，如今请姑娘裁夺着，在天下也使得。 探春早已失去泪痕，忙说道， 又好好的添什么，谁又是24个月养下来的？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？你主子真个道巧，叫我开了例，他做好人，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得做人情。你告诉他，我不敢添减混出主意，他添他施恩，等他好了出来，爱怎么添了去。 平儿一来时已明白了对半，仅听这一番话越发会意，见探春有怒色，便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，只一边垂手默视。时值宝钗也从上房中来，探春等忙起身让座。未及开言，又有一个媳妇进来回事，因探春才哭了，便有3、4个小丫鬟捧了木盆、金帕、把镜等物来。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，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，便双膝跪下高捧木盆，那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金帕并把镜脂粉之事。平儿见世叔不在这里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，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，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。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灌木，那媳妇便回道， 回奶奶姑娘，家学里吃环爷和兰哥的一年工费。 平儿先道， 你忙什么？你睁着眼看姑娘洗脸，你不出去伺候着，先说话来。二奶奶跟前你也这么没眼色来着？姑娘虽然恩宽，我却回了二奶奶，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，你们都吃了亏，可别怨我。 唬得那个媳妇忙陪笑道， 我粗心了。 一面说一面忙退出去。探春一面云脸，一面向平儿冷笑道， 你迟了一步，还有可笑的，连吴姐姐这么个半老了似的也不查清楚了就来混我们，幸亏我们问他，他竟有脸说忘了。我说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找去，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儿等他找去。 平儿忙笑道， 他有这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2根，姑娘别信他们，那是他们瞅着大奶奶是个菩萨，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，固然是拖懒来混。 说着又向门外说道， 你们只管撒野，等奶奶大安了咱们再说。 门外的众媳妇都笑道， 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，俗语说一人作罪一人当，我们并不敢欺蔽小姐，如今小姐是娇客，若认真惹恼了，死无葬身之地。 平儿冷笑道， 你们明白就好了。 又陪笑向探春道： 姑娘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，哪里照看了这些，保不住不忽略。俗语说旁观者清，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，或有该添该减的去处，二奶奶没行道，姑娘竟一天减。头一件于太太的事有益，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谊了。 话未说完，宝钗李纨皆笑道： 好丫头，真不厌得凤丫头偏疼她，本来无可添减的事，如今听你一说，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，不辜负你这话。 探春笑道： 我一肚子气，没人煞性子，正要拿他奶奶出气去，偏他碰了来，说了这些话，叫我也没了主意了。 一面说，一面叫进方才那媳妇来问： 环爷和兰哥家鞋里这一年的银子是做哪一项用的？ 那媳妇便回说： 一年鞋里吃点心或买纸笔，每位有八两银子的使用。 探春道： 凡爷们的使用都是各屋领了月钱的，环哥的是姨娘领二两，宝玉的是老太太屋里袭人领二两，兰哥的是大奶奶屋里领，怎么学里每人又多这八两？原来上学去的是为这八两银子，从今儿起把这一项捐了。平儿，回去告诉你奶奶我的话，把这一条务必免了。 平儿笑道： 早就该免，旧年奶奶原说要免的，因年下忙就忘了。 那个媳妇只得答应着去了，就有大观园中媳妇捧了饭盒来。侍书素云早已抬过一张小饭桌来，平儿也忙着上菜。探春笑道： 你说完了话，干你的去吧，在这里忙什么？ 平儿笑道： 我原没事的，二奶奶打发了我来，一则说话，二则恐这里人不方便，原是叫我帮着妹妹们服侍奶奶姑娘的。 探春一问： 宝姑娘的饭怎么不端来一处吃？ 丫鬟们听说，忙出至檐外命媳妇去说： 宝姑娘如今在厅上一处吃，叫他们把饭送了这里来。 探春听说，便高声说道： 你别混知识人，那都是办大事的管家娘子们，你们真是他要饭要茶的，连个高低都不知道。平儿这里站着，你叫叫去。 平儿忙答应了一声出来，那些媳妇们都忙悄悄地拉住笑道： 哪里用姑娘去叫，我们已有人叫去了。 一面说，一面用手帕摊在石机上说： 姑娘站了半天乏了，这太阳营里且歇歇。 平儿便坐下，又有茶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坐褥铺下说： 石头冷，这是极干净的，姑娘将就坐一坐吧。 平儿忙陪笑道： 多谢。 一个又捧了一碗精致新茶出来，也悄悄笑说： 这不是我们的常用茶，原是伺候姑娘们的，姑娘且润一润吧。 平儿忙欠身接了。因指众媳妇悄悄说道： 你们太闹得不像了，她是个姑娘家，不肯发威动怒，这是她尊重，你们就藐视欺负她，果然招她动了大气。不过说她个粗糙就完了，你们就现吃不了的亏，她撒个娇，太太也得让她一二分，二奶奶也不敢怎样，你们就这么大胆子小看她，可是鸡蛋往石头上碰。 众人都忙道： 我们何尝大胆了，都是赵姨奶奶闹的。 平儿也悄悄地说： 罢了，好奶奶们，墙倒众人推，那赵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着两，有了事就赖她，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，心术厉害，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？二奶奶若是略差一点的，早被你们这些奶奶治倒了， 要这么着得一点扣，还要难一难他。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，众人都知道他厉害，你们都怕他，唯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了。巧我们还议论到这里，再不能一头顺尾，必有两场气声。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，你们都横看了她，二奶奶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也就只单为她五分，你们这会子倒不把她放在眼里了。 正说着，只见秋文走来，众媳妇忙赶着问好，又说 姑娘也且歇一歇，里头摆饭呢，等撤下饭桌子再回话去。 秋文笑道， 我比不得你们，我哪里等的？ 说着便直要上厅去。平儿忙叫， 快回来。 秋文回头见了平儿，笑道， 你要在这里充什么外围的防护？ 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儿乳上。平儿敲问， 回什么？ 秋文道， 问一问宝玉的月钱，我们那月钱多早晚才领。 平儿道， 这么大的事，你快回去告诉袭人，说我的话，平有什么事今儿都别回，若回一件管驳一件，回一百件管驳一百件。 秋文听了忙问， 这是为什么了？ 平儿与众媳妇等都忙告诉他缘故，又说 正要找几件厉害事与有体面的人开立做法子，镇压与众人做榜样呢，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钉子上？你这一去说了，他们若拿你们也做一二件榜样，又碍着老太太太太，若不拿着你们做一二件，人家又说偏一个像一个，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势的就怕，也不敢动，只拿着软的做鼻子头。你听听吧，二奶奶的事他还要驳两件，才压得众人的口声呢。 秋文听了伸舌笑道， 幸而平姐姐在这里，没得丧一鼻子灰，我赶早知会他们去。 说着便起身走了。接着宝钗的饭至，平儿忙进来服侍。那时赵姨娘已去，三人在板床上吃饭，宝钗面南，探春面西，李纨面东，众媳妇皆在廊下静候，里头只有他们紧跟常侍的丫鬟伺候，别人一概不敢擅入。这些媳妇们都悄悄地议论说， 大家省事吧，别安着没良心的主意，连吴大娘才都讨了没意思，咱们又是什么有脸的？ 他们一边敲议，等饭完回事，只觉里面鸦雀无声，并不闻碗箸之声。一时只见一个丫鬟将帘笼高阶，又有两个将桌抬出，茶房内早有三个丫头捧着三木盆水，见饭桌已出，三人便进去了。一回又捧出木盆并数鱼来，方有世书、素云、婴儿三个，每人用茶盘捧了三盖碗茶进去。一时等他三人出来，世书命小丫头子 好生伺候着，我们吃饭来换你们，别要偷坐着去。 众媳妇们方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安分回事，不敢如先前轻慢疏忽了。探春气方见平，应向平儿道， 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议，如今可巧想起来，你吃了饭快来，宝姑娘也在这里，咱们四个人商议了再细细问你奶奶，可行可止。 平儿答应回去。凤姐一问何去这一日，平儿便笑着将方才的缘故细细说于他听。凤姐儿笑道， 好好好，好个三姑娘，我说她不错，只可惜她命薄，没托生在太太肚里。 平儿笑道， 奶奶也说糊涂话了， 她便不是太太养的，难道谁敢小看她，不与别的一样看吗？ 凤姐儿叹道： 你哪里知道，虽然庶出一样，女儿却比不得男人。将来攀亲时，如今有一种轻狂人，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，多有为庶出不要的，殊不知别说庶出，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。将来不知哪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误了事呢，也不知哪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。 说着又向平儿笑道： 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，一家子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。我如今是骑上老虎了，虽然看破些，无奈一时也难宽放，二则家里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，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，却一年进的产业就不及先时，多省俭了，外人又笑话，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，家下人也抱怨刻薄。若不趁早料理省俭之计，再几年都赔计嘛。 平儿道： 可不是这话，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，还有两三个小爷，一位老太太，这几件大事未完呢。 凤姐儿笑道： 我也虑到这里，倒也够了。宝玉和林妹妹她两个一起一嫁，可以使不着关中的钱，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来，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，上了三四个，满破绽每人花上10000银子。环哥娶亲有限，花上3000两银子，不拘哪里省一抿子也就够了。老太太试出来一应都是全了的，不过零星杂项便费也满破3-5千两，如今再减省些，陆续也就够了。只怕如今凭空又生出一两件事来，可就了不得了。咱们且别虑后事，你姐吃了饭快听她商议什么。这正碰了我的机会，我正愁没个绑臂，虽有个宝玉，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，总收服了他也不中用，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，二姑娘更不中用，一且不是这屋里的人，四姑娘小呢，蓝小子更小，环儿更是个撩毛的小逗猫子，只等有这罩火炕让他钻去吧。渐渐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个天旋地隔的两个人来，我想到这里就不服。再者林姑娘和宝丫头她两个倒好，偏又都是亲戚，又不好管咱家务事，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，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，也难十分去问他。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，心里嘴里也都来的，又是咱家的证人，太太又疼她，虽然面上淡淡的，皆因是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，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样呢，比不得环儿，实在令人难疼。要依我的性，早撵出去了。如今他既有这主意，正该和他协同，大家做个绑臂，我也不孤不独了。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论，咱们有他这个人帮着，咱们也省些心，于太太的事也有益。若按私心藏奸上论，我也太行毒了，也该抽头退步。回头看了看，再要追穷刻苦，人恨极了，暗地里笑里藏刀，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，一时不防倒弄坏了。趁着几六之中，他出头一料理，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。还有一件，我虽知你极明白，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，如今嘱咐你，他虽是姑娘家，心里却事事明白，不过言语谨慎，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厉害一层吗？如今俗语擒贼必先擒王，他如今要做法开端，一定是先拿我开端，倘或他要驳我的事，你可别分辨，你只越恭敬越说博的事才好，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，和他一犟就不好了。 平儿不等说完便笑道： 你太把人看糊涂了， 我才已经行在先，这会子又反嘱咐我。 凤姐儿笑道： 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，一概没有别人之故，不得不嘱咐。既已行在先，更比我明白了。你又急了，满口里你我起来。 平儿道： 偏说你，你不依，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，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？ 凤姐儿笑道： 你这小蹄子，要颠多少过子吧？看我病得这样，还来怄我。过来坐下，横竖没人来，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。 说着，凤儿等三四个丫头进来放小炕桌，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，每日份例菜已暂减去。凤儿便将平儿的四样份例菜端至桌上，与平儿盛了饭来。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，半身游立于炕下，陪着凤姐儿吃了饭，服侍漱冠，漱毕，嘱咐了凤儿些话，方往探春出来。只见院中寂静，人已散去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